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5。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本市召开抗战老战士老同志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座谈会。 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新闻中心开放运营。 抗战胜利纪念活动期间，西城区征用6500个车位免费供居民使用。 本市国庆、中秋两节保障粮油已经备足。 中小学生守则新增不比吃喝穿戴等内容。 9月1号起，手机不实名就停机消息不准确。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27号，本市隆重召开抗战老战士、老同志座谈会，共同回顾70年前那段救民族于危亡之中的艰苦岁月，以这样的方式告慰先烈，致敬英雄，守望记忆。市委书记郭金龙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所有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表示崇高敬意和诚挚慰问。他强调，要在历史接续奋斗中把握正确的前进方向，在继承先辈优良传统中坚定走向未来的信念，把伟大的抗战精神发扬光大，努力谱写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北京篇章。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市政协主席吉林、市委副书记吕希文出席。座谈会前，郭金龙特意提早来到会场，与老战士、老同志们一一握手，并致以崇高敬意。座谈会上，王安顺热情洋溢地对老战士、老同志逐一介绍。在热烈的掌声中，93岁的王策、86岁的傅玉颖讲述了投身抗日的惊险往事。85岁的景文灿、87岁的田和勇回忆起传递情报的惊心动魄。94岁的江雪回顾了从马来西亚毅然回国抗日的经历。郭金龙强调，当前首都北京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我们一定要在历史接续奋斗中把握正确的前进方向，把伟大的抗战精神发扬光大，努力谱写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北京篇章。市领导李伟、姜志刚出席座谈会。 新华社消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新闻中心27号开放运营。新闻中心设在北京梅地亚中心宾馆，为前来采访纪念活动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记者和外国记者办理采访证件、受理采访申请、安排记者采访纪念活动，并为记者的采访报道提供便利的信息服务和必要的技术保障。截至目前，报名采访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的境内外记者有3700多名，其中境外记者1500多人。 为保障世界田径锦标赛和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两大重要活动期间的停车管理，西城区动员社会单位开放社会资源，提供6500个社会停车场的停车位和2000个临时停车位，免费供周边居民使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在西长安街街道东新帘子胡同居住的王先生，每天把车停在家门口的路边。由于重要活动实施的区域管制，他的车就不能随便停放了。 街道规定12点之前把车停到相关规定那个车停车场，在西城街，把车停过去就行了。 这次停车是免费停车啊？ 那免费停。 街道工作人员给王先生送来了临时停车证，并提供2个离家最近的社会停车场让他挑选。尽管停车后要坐公交车回家，但是王先生没有怨言， 因为这是一个国家的大事，作为一个公民是应该做的。 西长安街街道车辆清一半负责人王中峰说，政府提前做了疏导工作，居民非常配合。 现在我们需要清移的车辆呢，1700多台。现在我们金融街31中、4中、39中、试验2小，有2000个车位，目前都是够的。 西城区动员社会单位征用了管制区域沿线的学校、商场、写字楼等社会停车场和施工工地等闲置空间，提供了6500个固定停车位和2000多个临时停车位。西城区市政市容委交通管理科科长卢道红说：“ 是光我这个地方提供的停车位是6000多，还有各个街道自己找了一部分停车场，比如说这小的工地也好，协调单位那个大院也好，整个的这次清理车辆的话呢，我们提供的有8000多辆车位。” 西城区对于将停车位贡献出来的社会单位将给予一定程度的经济补偿，最大程度上减少各单位的经济损失。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27号从精良集团了解到，中秋国庆两节来临之际，精良集团已提前调运生产2000吨大米投入市场，保障首都市场供应。精良集团承担着北京粮食安全应急保障的任务，为了保障节日市场，目前他们已经调运生产包括包装大米、包装面粉、包装食用油、包装杂粮等在内的近10000吨粮食，保障两节市场。另外还准备了近60000吨库存稻谷、库存小麦、库存散油等，可随时加工包装。 我们重返当年战场，用声音再现历史。 我现在在哈尔滨731罪证陈列馆，这里记录了日军。 我在腾冲国殇墓园，为那些长眠在此的中国远征军。 我在被称为死亡工厂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 我现在是在广东东莞东江纵队纪念馆，当年这里是华南。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告诉世界の体制と帝国の現状とに鑑み。 1945年8月15日，重庆时间早7时，中美英苏发表4国公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日本政府已无条件投降。4个小时后，日本天皇宣读终战诏书的录音对外播发。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举行，侵华日军128万余人缴械投降，中国各主要战区受降仪式相继举行。10月10日，华北战区受降仪式在北平太和殿前举行，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代表在众目睽睽之下签字投降，交出佩刀。请听交通广播记者谢思南的报道。 让历史告诉未来。 这里是东方三大殿之一的太和殿，它位于北京故宫南北主轴线的显要位置，是紫禁城等级最高的宫殿。如今每天都有数万名中外游客在太和殿前驻足观赏留念，然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这个皇帝用来举行盛大典礼的场所和中国抗战胜利有关。70年前，这里举行了华北战区受降仪式，数万名北平市民在此聚集，见证了日本侵略军的投降。1945年10月10日上午10点，景山山顶军号长鸣，宣告着受降仪式的开始。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宣教处处长刘越给我们讲述了当时那个万众瞩目的场景。 10点10分的时候，中国的平津地区首相主官、国民党第11战区的司令长官孙连仲从太和殿里边走出来，司仪呢高声的宣布升国旗、奏国歌，向8年抗战当中牺牲的烈士致哀。这个仪式完了以后呢，日本军队的投降代表，就是平津地区日军善后联络部部长根本博中将，还有参谋长高桥坦，共是21名日军的高级军官，从太和殿广场密集的人流当中的一条小小的通道里边走到这个太和殿广场。他们以前占领平津的时候是趾高气扬，现在呢在中国人民这个注视的目光当中低着头快步的走到这个太和殿广场。首先是中国的受降主官孙连仲将军在受降书上签字，然后呢日军的这个投降的这个代表根本不在投降书上签字，之后5名日军的高级军官献上军刀，表示交出武器向中国人民彻底的投降。 这个盛大的仪式只有短短的25分钟，而在这个过程中，最独特也最具有象征意义的，就是日军代表献上军刀投降的这一刻。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处副处长常颖说，其实北平受降仪式最开始选择的地点是中南海怀仁堂室内，之所以改在了太和殿室外，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策划北平受降仪式的中国将领吕文珍。 他在太和殿受降之前的几天参加了一个美军在天津的一个小广场上举行的这个受降仪式。回到北平以后呢，吕文珍决定就是取消这个中南海怀仁堂的受降仪式，把这地点改在太和殿。他觉得既然美军可以公开受降，那我们也应该可以公开受降，更何况在抗战8年期间，咱们中国老百姓吃了很多苦，为抗战做了很大的牺牲，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们更应该把这个仪式搞得更热烈一些，规模大一点。故宫这个历史地位也比较重要，然后他当时正好也是故宫博物院建院20周年，整个故宫的面积也比较大，能容纳下更多的人，所以就选择了那个太和殿这个地儿。 北平受降也因此成为中国战区16个受降点中仪式规模最为盛大隆重的一个。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宣教处处长刘越说， 在故宫的周边，像景山呐、天安门前面啊、端门呐、午门呐、南池子、北池子等等吧，很多的老百姓自发地走上街头欢庆这一胜利的时刻。 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本节目特约顾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荣。 84岁的老北京郑福来，27号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荣誉称号。在卢沟桥生活了一辈子的郑老，曾经是历史的见证者，如今他还是历史的讲述者。他坚守在卢沟桥，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让人们牢记历史。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我要把我经历亲眼见到日本的侵略罪行，我讲给大伙儿，我传授给他，将来他也就是接班。 没有鲜花，也没有交接仪式，84岁的郑福来老人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卢沟桥事变展台前为观众做最后一次讲解。 好， 讲解结束后，很多观众围上来跟郑福来老人了解那段历史。郑福来7岁那年，卢沟桥事变爆发，63年来，他利用遛弯和节假日时间，义务为来卢沟桥参观的游客讲解他所亲历的卢沟桥事变。他的老伴李春生从未抱怨过， 人都心里办，他都不心里办，就是我自个儿带4个孩子一样，讲这个越讲还越上瘾，而也忘了吃，也忘了喝，也都忘了回家，一直也没反对过他，他爱过我也爱过。 老伴的支持也让郑福来更加踏实的尽自己所能为有需要的人讲解，而且每次都是保持最大的热情。宛平城居民史春花就是他的忠实听众。 那街上的人讲，走路的人有人问他也讲，他是走到哪儿讲到哪儿。 在郑福来老人的感染下，几年来已经有10几位老人自发在卢沟桥做义务讲解。 讲的虽然没有这老爷子讲的那么多啊，但是我们是我们知道的，听他讲过的。 郑福来老人的讲解虽然是免费的，但是他对自己的要求却很高。他告诉记者，虽然讲解工作有了接班人，但是如果有需要，他还是会义无反顾地站上桥头为游客讲述那段亲身经历的历史。 说不管谁上卢沟桥来，只要踏上这块土地，就要受到一次爱国主义教育。 市环保局联合市商务委、市交通委等单位昨天在丰台区新发地批发市场抽查大型货运车辆，发现大部分外地牌照车辆排放不达标，今后这类车辆将无法进京。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看一下您的这车辆的尾气排放。 执法人员在新发地蔬菜批发市场里随便抽查了一辆河北牌照的小型货车，虽然车辆的前挡风玻璃上贴着绿色达标排放的标识，但一踩油门就能闻到刺鼻的汽油味，排气筒还在冒黑烟。执法人员现场给车主开了罚单。 你那车是属于国二的车，在北京市道路上行驶的最起码要国三以上， 这上面写着国三的绿本上，那么着我有什么招？ 按照规定，你那个车需要进行处罚，而且你这个车还再以后再不能进来了。 执法人员说，这样的 的一辆甲国三标准的车辆排放的污染物相当于上百辆普通小轿车的总和。从8月20号以来，仅丰台区环保局每天检查车辆排放就达到700辆次左右，但在现场抽查中，70%以上的车辆仍然存在超标排放的问题，而这些车辆几乎全是外地牌照。市环保局机动车排放管理处处长李坤生说，目前北京和周边省市相关部门正在研究建立超标排放车辆的黑名单， 这包括今天的这车要进黑名单的， 进黑名单以后呢，就要通报给相关的省市，这些车是今后是不允许进京的，进京以后呢，要受到严厉的处罚，这些省市也应该负起责任来，他们的车辆进北京应该是达标的车。 而新发地批发市场也已经开始研究替代性的方案，除了鼓励商户选用油气混合动力的大型货车外，进入市区的小型货车也将升级换代。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总经理张月林说， 定了500辆的电动车，供北京市150家的便民菜店和直通车蔬菜运输的车辆年内投入使用。 不少家长都希望能趁着放假让孩子多学点技能，而大兴区的刘女士最近却碰见这样一件烦心事儿，她将孩子送到一家武术学校的暑期班学习散打，而孩子却在宿舍里被教练用打火机点燃短裤，导致大腿2度烧伤。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甜甜的报道。 在事件中，男孩的家长和贵人武术院无法达成和解。家长刘女士说， 对方说呢，学校也没有责任，就是教练的责任，因为教练已经满18岁了。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洪道德表示，学校的说法没有道理。 武术教练是学校聘请的老师，这个武术教练的一切行为都属于职务行为，因此呢，他给这个孩子造成的民事上的责任，学校要承担连带责任。家长既可以朝武术教练要，也可以朝学校要。 贵人武术院的招生简章里是这样介绍这所学校的，这是一所集幼儿园、小学、初中和高中教育为一体的全日制寄宿制民办学校，而介绍中却回避了作为一所学校非常重要的登记注册信息。贵人武术院主管人事的李老师说， 咱们学校的办学资质是哪一个部门给下发的？ 这个我不太清楚，因为我是2014年8月份才来这里。 记者后来辗转了解到，这所学校是在大兴区体育局注册的民办非企业机构，大兴区体育局负责学校体育训练部分的管理，而学校涉及到文化课教学的部分则需要在当地教育部门登记。大兴区教委工作人员说， 不是在大兴教委注册的，但是他有学籍，不同的小学中学挂别的学校的学籍。 北京民办教育协会秘书长马学雷说，这其实是一种非法办学行为。 那就非法办学，文化学习类的只要是办学必须要到教委。 近年来，各式各样的社会教育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名目繁多的假期班、冬夏令营让许多家长都挑花了眼。马学雷表示，是否是正规办学机构，要以学校是否有当地教委颁发的办学许可证为准。 不论基础教育的学校还是这种培训的学校，要取得合法的办学资质，就必须要在教委取得办学许可证。没有的话，可以去当地的区教委投诉。 随着假期培训市场越来越大，其中的安全隐患也愈发引人担忧。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洪道德说，活动的组织方要对学生的安全负责。 如果学生是未满14岁的，只要学生是在上课期间、是在夏令营期间所出现的一切伤及他个人人身安全的后果，培训学校也好、夏令营的组织者也好，就承担100%的责任。超过14岁以上的就减半。 这所学校的管理是否存在问题？学校有没有正规的办学资质？家长又如何能在花样繁多的社会教育机构中选择正规机构呢？新闻广播明天将继续关注。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7:18，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教育部日前印发了2015年修订版的中小学生守则，记者发现，新版守则补充了主动分担家务、自觉礼让排队、不比吃喝穿戴等一些更具操作性的具体行为规范内容。 8月20号单双号限行一周以来，北京地铁所辖15条线路共运送乘客5751万人次，开行列车48000多列，加开临客列车152列，其中工作日5天日均客运量达到916万人次。为应对客流增长，北京地铁采取延长高峰运营、开启备用售票室等措施。 8月22号田径世锦赛开幕以来，北京地铁8号线和15号线承担着观赛乘客的主要运输任务，奥林匹克公园站更是观赛乘客的必经之路。 世锦赛开幕式当天，奥林匹克公园站总进出站量近8万多人次，多为观赛观众。一周以来，奥林匹克公园站日均进出站量达到6万多人次。 国侨办和市侨办日前在京共同举办华侨与抗日战争纪念抗战胜利70年主题图片展，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戴军良27号参观了展览。 中国移动近日公布了4项推进实名制的措施，从9月1号起实施。北京移动相关负责人27号回应表示，还要看国家有关部门的具体要求，目前还是以引导的方式鼓励大家实名制。 市公安局昨天发布消息，网络安全保卫总队正式推出网警微信反诈骗查询举报平台，网民可以通过关注首都网警微信公众账号在线查询举报包括电话、短信、网站、银行账号等在内的各类诈骗信息，提升网络活动的安全性。 北京房地产交易管理网预售许可预告显示，本周将有14个楼盘项目入市，这些项目合计面积高达61万多平米，其中住宅有11个项目，合计供应面积32万7千平米。 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日前通报，保定永润食品制造有限公司生产的永润牌、山椒、凤爪等12种不合格食品被要求在全市流通领域停售。这些产品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防腐剂过量和过氧化值超标。 北京大数据研究院27号揭牌，它的研究方向将主要集中在交通大数据、金融大数据、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医疗大数据等多个方面，支撑产业主管部门决策，促进产业发展。 27号，北京市第二届银发达人秀评选活动正式启动。这次活动由北京爱家广播联合北京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共同举办，目的是秀出老年人的快乐和才华，展现老年人积极乐观的晚年生活。 门头沟区军庄镇第18届京白梨采摘节日前开幕，今年在雨水的帮助下，军庄镇的京白梨喜获丰收。京白梨素有贡梨之称，是唯一带京字的优质果品。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西北部、东北部、西南部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东南部空气质量3级，属轻度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肖朝阳、李斌，播音员腾欢、超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接下来来关注天气。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1.6度，气温适中，风不大，适宜晨练。受低涡外围偏北气流影响，预计今天午后本市有分散性降水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防雷防雨。此外，在此也提醒朋友们，双休日2天本市降水天气偏多，外出要注意带好雨具，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阴，午后有短时间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85%。 买好橱柜，我就选金牌橱柜，16年专注只做橱柜，金牌橱柜更专业的高端橱柜。 和家庭免月费了，1人办4G， 流量全家用，成员间本地通话免费，即刻办理送2张4G 号卡，各含60分钟试话，详询北京移动官网。 塞车拥堵，大车小车川流不息，太无常， 天为剐蹭，拍照取证，报警报险，别慌张。 我是高清高品质行车记录仪，我为您全时保驾护航。 即日起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就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10108888。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一级大众爱屋及乌，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朝阳区图书馆变身儿童游乐场，安静的阅读空间如何保障？ 工信部最严手机卡实名制，不实名将影响使用。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有市民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朝阳区图书馆经常有孩子和家长大声喧哗，影响阅读环境，图书馆变成了游乐场。新闻广播记者龚健前往调查，请听报道。 朝阳区图书馆位于双井广渠路南侧，走进一层的幼儿阅读区，一阵阵小孩的吵闹声就迎面扑来，几个小孩在追逐打闹，家长们旁若无人地坐在一边聊天，另外一位家长拿着绘本大声地给孩子讲故事。幼儿阅读区紧挨着青少年阅读区，中间没有隔开，有的小孩坐在这个区域的椅子上大声地背着儿歌。一位正在读研究生的女孩在楼上借了本书，找不到位置就到一楼来读，喧闹的环境让她难以集中精力。她建议最好把幼儿阅读区和青少年阅读区分开，不要混在一起。一位女士走进图书馆，在服务台咨询了一会儿，又看了看幼儿阅读区的环境，匆匆离开。她希望能设置专门的亲子阅读区域。 小孩看书有小孩看书的特点，大人看书肯定要希望环境安静点。 阅读区的角落里放着提示牌，上边写着请您照顾好自己的孩子，保持阅览室安静，但是并没有效果。记者在幼儿阅读区停留了大概半个小时，只有一位工作人员在上架，没有其他人来劝阻这种喧哗的行为。这位工作人员表示，自己的工作就是给图书上架，会有专门的人员来维持秩序。 他们管理的有专门管的，管也没用，该这样还是这样。 那么这种在借阅区大声喧哗的行为为什么没有得到及时的制止？有没有更有效的管理办法？是否能够采纳读者的建议，设立相对隔离的幼儿阅读区？记者按照要求给朝阳区图书馆的上级单位朝阳区文化委员会发去采访函，截至发稿没有得到回复。对于这一事件的后续，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工信部近日出台史上最严手机卡实名制，所有没有经实名认证的老用户都必须补交证明文件。不少听众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他们听说没有经过实名认证的老用户9月1号开始要按批次停机。热线编辑针对手机卡实名制相关问题咨询了三大运营商，北京移动10086的工作人员回复说， 如果要是打电话查询，需要提供什么能查是不是实名？ 客服密码。 到9月1号，如果还没实名的话，是不是会停机啊？ 目前的话，我们这个公司暂无停机这个计划，后续会视情况决定是否采取停机措施，然后同时建议您尽快去办理实名认证。 实名认证的话，要拿些什么东西去呢？ 手机卡、客服密码跟身份证原件。 客服密码不记得怎么办？ 到营业厅之后可以进行重置。 如果要是停机的话，会不会有什么通知呢？ 会有通知的，只有当地的号码，然后到当地办理。 北京联通10010的工作人员回复说， 这边我们还没有接到具体通知说一定要给您停机。 联通的用户要是接到那个停机短信了的话， 在接到信息后3天内确实是会实名制停机的，因为它是一批一批的短信提醒。您可以就是来电我们这儿帮您核对一下，核对一下您这名称、证件还有证件地址，如果都对了的话就是实名制登记了。 实名制登记的话 必须要去营业厅，没有实名制登记就没有名字，那需要近3个月通话记录，然后再带着您身份证去营业厅办理。 北京电信10000的工作人员回答说， 目前还没有接到通知说9月1号就会给您停，但是现在必须得实名制，不实名的话后期也会影响到您的使用，不能办业务不实名的话。 怎么才能知道这张电话卡是不是实名制的呢？ 您告诉咱们号码，咱们可以帮您查到这个是登记过的还是没登记过的。 是不是说在哪一个省市买的就要回当地去实名制呢？ 对，电信的那种直营的能办业务的就行。 那到现场的话带什么东西？ 身份证原件、手机卡，还有您当时办卡的时候它外边有一个大卡。 那个卡要是很多年没有了呢？ 没有了可以提供密码，如果密码也没有设置过的话，那就提供那个3个月内打过的4个电话。 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蔡鹤娟，主持人刘佳，感谢您的收听。想了解更多详细内容以及报道背后的故事，您可以搜索新闻热线特学特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快帮我投票， 你去参加选秀了。 是工行推出的人气王活动，年底前登录手机银行设置拉票 ID， 邀亲朋好友为自己投票，10票即可领取50元电子礼券， 详询工商银行95588。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